锵锵三人行，本来呢咱们请这个马先生今天呢是该聊聊国际话题哈，最后还是发现国内让人更关心，对吧？聊聊这个，本来说聊聊朝鲜，把那美国那个出去的那个孩子 啊 回国就死了，对吧？ 哎， 但是呢我觉得咱先同情同情咱们本国的人民，就是马爷提了一个话题，所以这个话题以至于我还没有认真的这个看，所以这个故事呢要马爷给咱们来讲讲。 他也清楚，让他讲他老乡。 这是最近我只知道说最近故宫为他举行了一个追思会。 还没有准举行，正在发布消息。 啊，正在发布消息。 就是他是在自家的院里边，这周口一农民，经常会有周口驻马店的出这种新闻，我发现。他在80年代的时候在自家的老院发，就是他就是买了别人的宅子可能啊，就是挖出了文物，而且这文物价值不菲，反正我也搞不懂那个。是一个 玉壶春瓶，一个 那元代的一个瓶，是吧？特别好，这个银的，但是金色的，就这个他就直接就上交了，因为他有一朋友的朋友是故宫的保安，或者是管治安的，就告诉他你必须得交。所以农民他是属于他比较早的知道要上交国家的，觉悟很高。故宫当时这个奖了他9000多块钱，说因为奖10000呢。这个当时正流行万元户，树大招风，讲他9500还是9000的，他后来呢就是一路生活贫困下去了，家人染病啊什么之类的，他也不好意思问别人开口，他就有人问故宫的那个老专家，因为接受他文物的，故宫就给他拨5万块钱，但是后来其实等于贫病交加吧，去世了。 他这次是事故砸死的。 啊，对对，被砸死了，在建筑工地上被砸死了。就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大家，就是我自己可能比较感慨的是，我刚才在下面说呢，我说如果在我自家后院我挖出一元代的瓶，我不交，我就自己留着。 咱们可以看看他的这个照片，他是叫何刚是吧？ 对， 我们看一下，这就是当时国家给他的证书。 嗯。 对吧？他自己挖到自己捐出来，这觉得是一个荣誉啊！你再看下边，马爷，这个是 这件东西，就是在故宫是填补故宫的这个收藏空白的，而且这类东西呢，在全国范围内也比较少。当时定的级别还偏低，我认为他定的2级甲，没定1级。但这件文物呢，故宫拿着它到世界各地、祖国各地到处去展出，因为故宫没有这类东西。这全称应该是这个。银啊，局部鎏金的花卉一个玉壶春瓶， 啊， 这是在那个他捐献的这19件里的最好的一件。 咱们再看下边，啊，这个是 这是这个故宫的捐献者的一个名录，他在1985年的那个就是捐献当年有个名字， 上了榜， 上了榜， 上了榜的。马先生，您对这件事儿的这个唏嘘之处在哪儿？ 他这件事儿呢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这是一个陈年旧案翻出来。他是1985年捐献的，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是32年前。这个捐献者现在这个事故啊，他是不幸罹难，他是54岁。54岁呢，他当年是22岁。22岁他以后就结婚，他两任妻子都是亡故的，就是病啊什么的，就很贫困。这里有一个意外是我不清楚，我是这次才清楚，就是故宫在这期间就这个曾经有分2次补助过他10万块钱，这是非常大的数字，因为跟他有雷同的其他事儿啊。 对， 我们先说这个捐献。捐献呢，理论上讲，这个何刚这个人无权捐献，为什么呢？他是这个东西不属于他，属于国家所有，你只是归还，所以我们的过去的词儿叫上交。 对， 没有捐献这个词儿，在这个他捐给故宫，理论上讲，故宫当时也是没有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定制度去收留这件东西，因为故宫不是他的行政单位。理论上讲哈，出土的东西、出水的东西，啊，我们文物法规定的非常清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领水以下的东西，一律归国家所有，这个是不可撼动的。文物法的规定， 你自己留了是犯法、 啊、你留下是犯法是另外一回事儿、但你要交呢，必须是一层上交行政单位，他交给故宫，故宫不是他的上级嘛。但是他是当时就是因为刚才采夫说的，就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就是有老乡嘛，就各种介绍了，那故宫一看这好宝贝，就赶紧就把它收了，所以故宫不能收这个东西，所以故宫把它上了捐献榜。 他是第一个农民上那个捐献榜的，就换句话说，他这个东西他就是就法理上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他都 交给我们河南博物院嘛，要是这样的。 对，他如果交给河南省的行政，他交给不了河南博物院，他必须要交给他的行政单位，就是比如县政府，当地的地政府或者省政府，然后由政府划拨给谁，这是法律的程序。那么这个何刚呢，他主要是这次最重要的人情味在哪儿呢，在故宫官网发了一个消息，说我们缅怀何刚同志的无私的奉献啊，我们要给他开一个追思会。那我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咱们国家文博单位或者文物单位最有人情味的一次表达了。 嗯， 以前没有，以前你捐完了就说白了，你爱捐不捐，谁让你当年捐的，对吧？因为这后面引发的官司特别多，这些年这类官司特别多。 比如说有哪一类的官司？ 你想听一个吗？ 哎， 可以说吧， 说吧。 这个我可以说，为什么可以说？因为这个事情是曾经数次上报纸报道过。 嗯嗯。 与何刚捐献同年，也是1985年，天津有一个著名的老中医叫陆观虎，他是天津四大名医之一。他当年重金在这个，据说是溥仪出宫的时候拿走了两个这个掐丝珐琅的冰箱。他把这俩冰箱买了以后，我们当时也不是多少大洋啊，我也记不住了，就一直在家里留着。留着以后呢，老爷子去世前做了遗嘱，说希望把这个东西捐回给国家。那么，陆观虎的女儿和女婿就把这个东西无，其实也不是完全无偿，跟他那一样，都是有一点奖金的，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故宫恰恰没这东西，故宫好几大概5000多件景泰蓝就没有这景泰蓝冰箱。今天故宫饶世界拿着这东西展览，也是人捐的，然后给了他多少钱呢？我看报道是给了10000块，那跟他也差不 多。 这两件东西算他明确捐献，他有权利，因为东西是他买来的，跟那个挖出来的完全不是一个道理。 嗯， 捐了以后呢，后面的事儿一模一样，跟这事儿一模一样，就是他们后代就特穷，有孩子又没有工作，有什么这那个，然后就找，就是俗称老百姓啊，俗称叫找后账去了。就找故宫说能不能补助点钱，能不能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呢，他这个跟那个何刚那个不一样， 嗯， 就是可能不是当事人没有情感问题，没有什么各种问题，反正就没有，故宫就说这事儿完了就完了，没了，你捐是你愿意的，现在什么后账都不能找。 这 个是 没人情味的， 这个没人情味。这个是在2000年的北京青年报做过整版报道的，你现在都可以把这个报道找出来。现在网上，我觉得网特别好，就能把这事儿全给倒出来。 河南那个呢，是因为接收他文物的那专家比较有人情味儿，他去找故宫去申请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我告诉你 啊， 这件东西也是那专家接收的，因为85年就他一人管这事儿，明白吧？他这个很巧，都是同时间同接待人，但是境遇不同，境遇不同的背后的原因我们不去揣摩，我们也没调查，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这个家里呢，就是陆观虎的后人就为这个事儿一直在闹，到88岁还在闹这件事儿，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 所以啊，你说这个人情味儿啊，这个好多话也确实不能说得太透了。 嗯， 我有时候想，这从建国以来，都故宫里多少东西是原来是别人家的，有的是捐的，有的是抄的，有的不知道是什么渠道， 有的是被迫捐的， 有的是被迫的、 啊、 那么不管怎么说，哎，有的时候你想到这个人情味儿，就是说人家把价值连城的东西给了国家，但是最后你往往看到这些人家的下场让人唏嘘。你比如我就经常说张伯驹嘛， 嗯， 到最后在医院住那几个人的那个病房， 对， 都临死了，要个安静点的病房都要不着啊，那就买这捐的东西够你这个 买医院的 医院都， 你说你最后你说这人情味儿，咱们先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马爷您说， 张伯驹先生的捐献跟刚才我们提到那两个例子完全的不同，啊，从根本上不同。因为张伯驹先生捐的展子谦、游春图等十几件文物，全部是价值连城，是自古价值连城，就是价值非常确定。那么我认为，张伯驹先生捐的这样重的重物，那么受捐单位应该保证他有尊严的享有晚年，这我觉得是人情， 这绝对在理，在情在理啊。 对，但这两个何刚先不说，刚才法理上说这东西是归国家的，你只是过手。陆观虎中医的后代人捐这两个东西，在当时给的奖金的补偿，以我对这个市场的了解，当时已经给了将近就是一半的补偿。85年的时候，文物不值钱。85年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文物，国家也就是10000多块钱。比如这个玉版十三行，也是一个捐献者捐给了首都博物馆，当时就10000多块钱，国家批的，那是经过层层审批。你像他这个何刚，这个当时的，就以我对这个市场的了解，因为这个市场没有人比我再熟了哈，当时就顶多买个2-3万，85年10000元买很多东西。 85年可能，比如我老爸是教师，他的工资可能在几十块钱。 你说那个都没用，那是工资。我们说别的 啊， 85年在北京10000块钱买一四合院。 哎，你说 这明摆着的事儿。 你说这一85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也可能我记错了，好像就。你知道这个陕西有个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就现在的宝鸡博物馆呢，有一个就是国宝级的非常珍贵的青铜器窖藏，是在一个这个窖里，那农民一镐头刨出来的。当时呢是5个农民，哎，我就记得是2003年1月19号。我为什么记得日子？前一阵我刚看他这个发现，我觉得这个气氛很有意思。就是你要知道，农民挖出来这个东西，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就是你想，2003年，就这个鼎啊，就说他这个里边这个鼎啊，铭文300多字，包括一个盘，超过史强盘的那个铭文300多字。这玩意儿你要真是说要在海外拍卖市场上亿了吧？要照最近的， 现在 上亿了吧？然后呢？不，好像就是85年那个地方竟刨出这个来。85年有这个编钟，当时就是刨出这编钟来，有这个村民呢是哄抢匿藏，最后判的重刑啊，又判到死缓的，就是这个。所以当然呢，这几个农民他们不是为了怕这个啊，而是我觉得真够穷的，当地的人的生活，就是你知道5个农民有2个还是身有残疾，然后呢要刨土，下午4点光一镐头刨进去，哇，看见说这电视上那个说刨到大货了，刨到大货了，然后这个怎么办？怎么办？几个人互相看看，就说这个咱们得报告国家，最后报告国家。所以呢，就是我记得这个领头的一个叫王宁贤，你看农民之间啊，后来没落点什么钱吧，他们后来对，但是后来呢一直打嘴仗，就是我先发现的，我先报的，就有就这个很有很可爱， 发现兵马俑第一人似的。 但是这个王宁贤，我就听说前几年吧，食道癌，也是因为我是看到报道，好像有些幼儿园学校给他送去了几千块钱，就说明这个日子也过得不太好啊。但当时我就说4点钟刨出来，一报告宝鸡文化局，宝鸡文化局呢就是要到 他走程序了， 宝鸡文化局当时就没歇着，就每一县的这个宝鸡文物局通知每一县文化局，你看6点多文化局就来了，来了之后就是说，然后这玩意不能过夜呢，然后就通知公安武警，然后呢8点就开始清理，然后呢清理的过程中，我就注意到他们写的出土记啊，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挖到晚上，然后呢就说周围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他们觉得得加快动作，这个里边有很多潜在的，因为以前前些年我就说85年的时候这儿发生过哄抢，对，现在农民也知道这个价值了，就所以最后就说，哎呀，当夜把这个登记为27件这个铜器弄回库房，这算松了一口气，这哇如释重负。最后这5个农民在这个北京这个展览嘛，好像在世纪坛还是国博，我忘了， 世纪坛 剪彩。然后呢他们得到了什么？陕西省文物局和宝鸡文物局一边给了10万人民币，就讲了10万人民币。 对，他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我们必须跟公众普及一个基本知识哈，这地底下挖出来的东西有2类，大类2类， 一类叫窖藏，就是这次挖的这个，就是这个河冈这一批，包括你讲的，这都叫窖藏。 哎， 一类叫墓出，就是墓葬里出的。窖藏是什么呢？它跟死人没关系。我们大量的看到，比如前些日子谈到什么海昏侯等等，这些是叫墓出、墓葬里出的。窖藏是因为不知何种原因，临时把一个东西埋下去。 对。 他就挖出来的时候就孤零零的这一批东西，那青铜很远，不知道什么原因。 对， 这个窖藏呢，这个是个元代的，它一般情况下都会装一个大瓮里，啊，把它直接埋在地底下。就我们建国以来非常著名的窖藏呢，就有这个陕西的何家村的窖藏，金银器一堆，像这个四川的这个金峪村的窖藏，一大堆瓷器，都是在极浅表的地上，有的才挖下去几十公分， 一敲就刨出来， 一敲就刨出来。当时有可能都是避战乱，比如他们别人打过来了，挖一坑把东西埋完先跑， 哎， 跑了以后就没机会回来， 哎， 是这个。 对， 窖藏呢，这个在国外也不一样。窖藏这类东西，国外有两种处置方法。第一个方法，谁？你比如美国，土地是谁的，这东西就是谁的，明白了吧？ 啊， 这土地是你私有土地，在你地底下挖出来无主物是你的。第二种呢，就是公共空间，比如漫山遍野、荒山遍野，你去挖出来呢，比如英国。谁挖出来是谁的？ 嗯， 它跟墓葬不一样，墓葬有人文文化各种因素，你掘人家墓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种平白无故的啊，这个英国现在有好多人弄着一个现代的探雷针似的，到处在荒郊野外找，你看看，就是这个的意思。 说这个，咱们国家就有法律，这个什么文物啊，包括地底下的埋藏物什么的。 谁挖都是国家的， 都是国家的。 去湖区旅游的时候，看见他是比 那个对 特呢，说干嘛？我说找一点金币、银币，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什么之类的，这都是自己的。 对， 在自家院儿什么的，天天测。 这在中国不也发生过吗？就说新疆那个阿勒泰那边有个牧民，不是捡过一个狗头巾？ 嗯， 这地上有一个狗头巾，当时就引起争议。就是说呢，咱们的法律啊有灰色地带。就比如说一个呢，民法理论里有个基础叫先占原则。 嗯， 但这个先占原则呢，好像也并没有在咱们国家法律里有明确规定。 嗯， 就是说你要在像你说的美国、英国这种无主物、没主的东西，就是先占，就是谁先捡着就是谁的。 对， 但是咱们国家也不能论这个。 嗯， 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前些年就通过了一个叫什么物权法。 嗯，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法呢叫什么什么矿产什么法，反正就是矿藏啊、文物啊。这些河流啊，就这些都不是属于你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狗头巾它不算，它算矿藏吗？ 它算矿藏， 它 不算。 它地上的这么一块石头啊， 它现在一个是狗头巾，还有一个前一年老挖的那种阴沉木 乌木啊， 乌木， 对， 老出事儿嘛。 对， 谁发现的，怎么回事嘛。 对， 咱们国家的这个规定啊，就是我们的大法律条文都是支持国家的，不支持个人的，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性质所决定的。那么解释法条的时候，如果个人跟国家发生冲突，我就希望大家也不去争了，也不去解释。 哎，但是今天那个彩夫还跟我说一个，你比如他们家要是河南濮阳那小院里， 嗯， 祖传的房子， 嗯， 要是他爷爷， 嗯， 埋了一缸这文物， 好， 他刨出来了， 嗯， 是他的吗？ 那你要证明。 你看， 很麻烦 的一样， 你很麻烦， 你没法证明， 你证明不了，所以你就别说了呗。那你在你们家小院挖出来，你如果你首先人家很容易说这东西不是你的，你比如说这是你们家祖传房子，怎么挖出来是吧？那首先你要证明这房子 你 们家是元朝盖的吗？你往元朝一倒，就不是你们家祖传吗？对不对？以咱们国家的人往能倒到宋元时期太难了， 对， 所以 能倒个明清就到头了。 别吭声就行了。你今天这么一说，违法了。 你回去，你回去挖去吧，回去挖去吧。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心情顿时不好了，是吗？ 对，这个，因为我觉得它跟普世法它是有冲突啊， 有冲突。对， 因为我搜了好多各个国家，我发现了，就是国家越富的呢，它越倾向于把这文物给个人。有的，比如说美国是谁发现是谁的，有的是这个发现者跟所有者均分。但是欧洲的国家比较多的是，你发现者跟国家可以劈一半，你比如意大利这种的，就是说你可以分一半，希腊也是分一半。或者说意大利这种国家以市场价的一半来购买，再穷点的国家，比如说像埃及，说政府酌情补偿， 我们就有点像这个埃及这种， 就近几年 国情不长， 马先生近几年呢还竟有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是说，哎，这个网友们都替他冤。就比如说我们家的老房子，他都不知道有一天呢是弄什么房梁什么的，哗，里边是空的，就几百个那个银元呢，哗，好，最后说这就不是我的吗？这还不是 房子里不就是你的？ 是， 那他不是土，他说的很清楚， 领土 领水。你空中的不算， 房梁里的 那当然是 加壁墙里的， 那是你的。那我跟你讲啊，你说这我就想起当年这个在北京很多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拆了好多那个老房子。 对， 九爷府拆的时候，那人就跟谈判啊，拆迁是你得给钱，你给我多少钱拆？那个说那我这么好的房子拆了，咱就别给钱了，就是说你拆我不给你工钱，你拆完拆了东西全归你 啊。 然后谈判，那。拆迁的人有经验，一进来哈、啊，都谈完了签完约以后，撤出去把人都轰出去，啪啪啪啪上房梁找那犄角旮旯一撂，两个金元宝先串着走了，因为他知道，哎，弄这个等级的房，当年的人都有他们规矩的，该什么你没拆过你不懂，你知道吗？ 该镇点什么宅子、 这东西是归自己，你这没辙，你知道吗？这国家法律上不支持你。 就比如说我买一二手房，我买一老宅子。 嗯， 他们家祖上不定在加壁墙里藏 这个文物，那就是你的，那是你的。因为当时立法的人只说了是领土、领水、哈、领海，这都说了。当时定立法的人不知道房梁上有东西，要那个要再加上空中，那你完了。 卖房的人要知道了，要打起来了。 对， 嗯，他肯定不愿意。 好像是你只要是属于文物啊， 嗯， 也是归国家的。 没有没有，这不归，这不 是吗？ 这不归，因为你的私宅，咱们前提是私宅，这宅子不是国家的。如果说这宅子是国家的，那当然你肯定不行。 这咱几个法盲有点弄不清，宅子严格说来是你的吗？咱们连买的房子所有权都是国家和人民的。 没有，反正你买 这个，你买的是使用权， 使用权也是你的。 对， 你房子里发现的东西肯定是你 的。我 的 理解是你这个房子下边的地是你租国家的。 嗯，对对，地 就是你这个70年的土地使用权。 我跟你讲，最重要的现在就是领海问，公海问题。公海现在是谁捞是谁的？你比如说著名的黑市号，那就是德国人捞嘛。谁捞是谁的？现在这个公海领域中大量的国际的这种打捞船， 那就公海类似于先占原则。 对，没办法，因为是公海嘛。现在你也没法证明。现在有很多二战的损失的船什么，现在有人知道有情报的有财产的就下去捞嘛，就现在都在捞。 那这个有好多在什么马六甲海峡一带挖中国的宋船的。 有 瓷器的 特别多极了。 嗯， 现在这个保守的估计，整个从南海出到马六甲海峡，整个当时运往欧洲的这条路，那时候还绕好望角呢， 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对对对，我们的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嘛，这个上面保守的估计沉了10000条船。 现在啊，这个马先生，您这个行里有没有人提出，就是说觉得咱们国家呀，在这个文物啊或者这种所有的方面，这个法律啊，是不是太严苛？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好比说这个青铜器，咱们就是规定好像是49年以后的， 嗯， 完全的境内不准买卖。 嗯， 有人说呢，你要是允许私人收藏，实际上好像对保护国家的这个文物啊或者不流出境外啊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那肯定，这是当然同意，这是市场实际上是保护文物的最好方式，背离市场是最坏的方式。 对啊，你现在这么多盗墓的，哎呦，就我觉得这中国算不算是古往今来盗墓的一个高峰期啊？ 就是最高峰期。这个盗墓的问题呢，还跟收藏并不一定是直接关系。有很多学者认为盗墓的收藏引发盗墓，其实不是这样。这个文物呢，它保存下来需要全民族的一个努力，而不是一个官方机构的努力。 啊， 现在对，关键一种观念就是对立的，就藏富于民跟藏富于国家是对立的。